今天上午，第八届北京市民快乐冰雪季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北京石金龙滑雪场举行。详细的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王悦。你好，王悦。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北京市民快乐冰雪季系列活动有哪些亮点呢？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呢，就是北京延庆万科石金龙的滑雪场。那么刚刚呢，第八届北京市民快乐冰雪季的系列活动就正式在这里启动了。现在呢，雪场里也是十分的热闹。那么趣味体验的这个活动板块当中呢，有来自延庆区的60个家庭，通过大手牵小手的这种形式，参加了同心协力的木板鞋竞速、拉雪舟竞速以及雪地足球射门等亲子互动的趣味项目的这种体验。那么滑雪公益体验课的板块呢，也是正在初级到进行，60多名市民呢，也是在专业教练的这个指导下学习，比如说滑行、转弯、刹车、立刃等等的这种滑雪运动的基础知识和入门的一些技能。同时呢，在雪场中高级道呢，现在正在开展的是青少年优系列的滑雪冠军赛。那么来自全市各区的400名10到18岁的青少年，也是正在开展高山滑雪的这个大回转和单板滑雪大回转两个项目进行激烈的角逐。那么也可以看到青少年们的身影都十分的矫健。那么据我了解到呢，本届的北京市民快乐冰雪季系列活动将一直持续到明年的4月。那么期间呢，将广泛的展开冰雪全民的健身赛事活动，以及开展比如说百载红船路、全民奥运行、线上健康走跑活动，以及我的冰雪足迹、线上冰雪社区等等的线上的冰雪活动。那么据北京市体育局透露呢，20000张冰雪公益的体验券也将同时通过线上冰雪知识答题的这种方式向市民免费的进行发放。此外呢，本届的冰雪季还注重提升冰雪科学健身指导服务的水平，将开展冰雪运动科学指导线上的课堂、空中课堂，来推进冰雪健身和全民健身的一个融合的发展。那么也将在大力传播冰雪文化的同时，加大冰雪运动场馆设施的供给，来助力北京1000万人参与冰雪运动。同时呢，本市呢也将着力开展重点人群的冰雪健身活动，带动这个青少年、职工、农民、机关干部、志愿服务人才以及来京建设者等等的人群来参与冰雪运动。主持人， 好的，感谢王悦的报道，再见。 再见。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下午晴，偏北风3级，阵风6级左右转1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55，首要污染物 PM10， 空气质量良。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目前的全路网交通指数为4.9，道路轻度拥堵。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赵龙，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作为全市自贸试验区3个片区7个组团之一，海淀区着力在高标准推进2区建设上带好头、树标杆。2021年，海淀的2区建设按下了加速键。那么，围绕2区建设，海淀区如何探索并实现政策效益的最大化？围绕中关村的科技和人才优势，海淀区怎样建立更高水平的创新生态，对标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12月20日，新闻天天谈为您解读。 今朝装饰老房装修专家，详询400-678-9878。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金吉星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